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 嗨，早安，进入到七点钟的时段了，一天的开始，感谢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这里会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和你一起开启新的一天。当你发现自己年纪好像大了一点，比较明显的表现会是什么呢？可能是记忆力不太好，或者是想法不一样了，在乎的东西不一样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停下脚步，想想看亲爱的自己有哪些变化。好了，接下来会送给你陶晶莹的一首歌《年纪大了一点》。 因为年纪大了一点，脸皮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仍然逃得远远。你好像陪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你笑起来好可爱，发型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白痴，是呆子，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哦，你是太阳，是王子，是我稍纵即逝的恋爱。 没有家，天大地大，一瓶酒，一根雪茄，钱不多，但我祝你生活不要很多，却那么爱我，都叫我夸张兄，每一个子弹消灭时间丑陋。变得有些好动，不为自己，全为了朋友，都叫我快枪手，一切邪恶都挡不住我枪口。

束，我也该走了。我选择绝对不质疑，不要一些或者中间，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或许在你身边有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或许在你身边有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天已结束，我也该走了。假如还有 一个人可以保证每天的心情都很好，总会有起起落落，总会有迷茫烦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告诉自己都会过去的，烦躁的心情，孤独的生活，还有努力也没有用的事情，这些事情全都会过去的。而且过一段时间再看，或者说过了很久再看之前烦恼的事情的时候，会发现原来那些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即便是做不到的事情，尽力了就好。好了，在这里继续放轻松，享受好音乐。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灯火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也不会可惜，就在一起看世界流逝，要记得我们相爱的

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的尴尬症犯了，然后经常提到尴尬症这样的词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呢？来分享给你听，有人总结的挺到位的。比如说每次受到公开表扬的时候都恨不得钻进地缝里，觉得不好意思，明明还有疑问但因为不想引起注意就咽进肚子里不问了。诶，上学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呢？还有这个，过个马路一排小汽车齐刷刷停在那儿，就我一个人过，感觉自己像动物园的猴子被围观了。还有如果盘子里只剩一块蛋糕了，伸手去拿的绝对不会是自己。以及想出门的时候听到门外刚好有邻居经过，每次都是先自动站定，等没声音了再出去，这就是传说中的尴尬症。你会这样吗？我觉得我的尴尬症就是参加婚礼的时候会见到很多年没有见到的朋友，或者说逛街的时候偶遇到很多年没有见到的同学啊朋友，这样的就会觉得很尴尬，因为我没有话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是只有内向的人才会这样，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好了，在这里听歌永远都不会尴尬，来听歌吧。 望着你慢慢离开，宿命像潮水般淹没我，不能呼吸，漂浮在黑色的海，怎么习惯失去你的未来，怎么留住渐渐消失的云彩，骗自己爱还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命中注定没有你的未来，不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至少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存在，泪水却始终不断，总注定没有你的未来，是莫忘渐渐消失的空白，什么都别说，我不想懂，让我还拥有美丽的梦，什么都别说，我真的不想懂，终于明白该放手，什么都别说， 来听一个好玩的话题，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情让大家笑疯了？有人说高三的时候去银行办卡，柜台小姐给我一张单子，我填的证件类型是长方形。还有的人说初中的时候老师让带2寸照片到学校，然后他听错了，带了2岁照片到学校，想想看都觉得好逗啊。还记得上学的时候你碰到过这些好玩的事情吗？也许能想起很多吧。好了，你先想着，继续来听歌。 仿佛记得那夏天，美好回忆属于我俩之间，情无又在，人事已非，你已不在我身边，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谁也看不清。Oh, what's going on?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期待你的回首，倾听我心诉说。付出了真情，却是空虚寂寞。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当一天你回忆深锁在我心里，就让那往事如风一般去，渐渐而去。 空虚寂寞，望雨天地回忆，深锁

和你谈恋爱，有人和你结婚，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谈恋爱是他停下来陪着你，但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行程，随时都有可能走。而结婚呢，是他放弃了自己的路，愿意和你走同一条路。所以恋爱易，结婚难。听到这样的一段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前两天还有人跟我抱怨说，现在有很多90后都已经到离婚这一步了。也许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办离婚证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结婚的时候要想清楚，是否真的愿意为对方改变旅程。离婚的时候就更要想清楚，曾经的一切都 hold 不住现在的不和了吗？跟着心走就好。好了，跟着心在这里，你好听歌。 爱情忽然触动，给你给我一声亲爱的，甜蜜蜜的在好激动，轻轻的软软的，我心跳激动。爱情的魔力好像烈火或是的微风，初恋的灵魂火火红红。我在听，我在说一声亲爱的，我在等，我在守一个亲爱的，天长地久的感动，只因你给我一份承诺，爱我超越时空。爱情来势汹汹，当你给我一声亲爱的，我的心有一点的颤动，摇摇的摆荡的像树荫摇动，也许是爱情来来回回在心里走动，把一生去爱你也不轻松。我在听，我在说一声亲爱的，我在等，我在守一个亲爱的，天长地久的感动，只因你给我一份承诺，爱我超越时空。在虚空，只有你给我生命。我的天空，你的天空，并在一起已经没有不同。你是我，我是你，一生亲爱的，我的心，你的心，彼此深爱的，天长地久的爱情。好好感受，感动。我在听，我在说，一声亲爱的。我在等，我在守一个亲爱的。天长地久的感动，只因你给我一份承诺。爱我超越时空。 分享给你听这样的一种说法，找伴侣就要找大气大度的，一点亏都不肯吃的人，说一万遍爱你也别信，爱你的人会心甘情愿的输给你，学会了迁就，懂得了忍让，才能证明深爱着你。他给你的或许不多，但有了宽容，就等于给了你全部。如果有一个人正在全心全意的给你这样叫宽容的东西，你也别忘了对他也要宽容一些。感情是互相的，其实呢，朋友家人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样的，别忘了是互相的哦。 爱爱爱爱了几回，也明白其中滋味，付出的从来不会等于收回，我却还在这谁能出现。 想想想想了几回，也曾经为爱憔悴，爱情里好人总比坏人狼狈，我却还是学

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据说啊，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灰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配的图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漫画，画得很美，有一起郊游，一起吃饭，有求婚，有结婚。关于爱情，每一场付出都是顺其自然的，你是这样吗？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心意并不假，我眼睛为了你看，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自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给自己骂，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逼着你把心来问，让你看上一个明白，我的心里可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见谁也不急于拥有谁，更不勉强留住谁，一切顺其自然，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后的人。只要你是乐观积极生活的，最终来到的那个人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你，因为在这个单身的过程当中，你一直在努力的变得越来越好。其实有一个鉴别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在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千万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如果连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了，那还怎么期待别人来爱你呢？好了，在这里会遇见的是好歌曲。 你还是每夜点着灯，你期待他会回来敲门吗？你知道爱情每个转

现在我发现你其实都了解，你的手温柔地碰触我，拂去我脸上的泪水，可是你并不明白我的哭泣是到底为了谁，而泪水不停地滑落，我已经无法解释，无法言语，我的感动是完全因为你。 真言来自苏慧伦，不知道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该不会有那种度日如年的感觉吧？当你觉得一天过得非常慢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有可能在做非常不喜欢的工作，有可能在念非常不想念的书，再或者是在等待一个人联系你。越是这样，越是会觉得时间很漫长。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一天就像一万年一样那么漫长，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调节一下，比如说转移注意力，再比如换一种心态对待正在做的事情。好了，不说了，赶紧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就叫《一天一万年》，来自游鸿明。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享受好音乐，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 不敢在夜里想你，想到人无法入睡，看着镜子里的脸，颓废却挂着眼泪，分明痛了，又忍不住笑了。好吧，试着让自己坦白，试着摇啊晃了一整夜，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我想你的每一天，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我想你的每一天。 睁眼，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 我想你的每一天，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几百几千几万个光年，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我想你的每一天，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心里面。我想你的每一天，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我几飞几千几万个光年，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我想你的每一天，像活在人间的一万年。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 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